再请听春秋配。 最后请听即将。 Thank you.

那女儿要是出了命，怎能算半子之考呢？ 算得了？ 算不得？ 算 得？算不得？ 算得？算得？算得？ 你说算得就算。 哎，老头子，今儿个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 哦。 你我夫妻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意如何？ 就你夫人。 好，我看看丫头收拾好了没有。月娥，丫头收拾好了，快来呀！ 女儿来了。 我。 连部门前大火神啊， 这瓷器铺里头碗落着碗呢， 当部门前大碗苦啊， 用用提起我出城去呀、啊。 车停了， 好嘞，十八日叫门 来，开门嘞。 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是哪国来了？ 西安， 齐弟弟妹， 齐弟弟妹，齐 弟弟妹，哎，快 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请坐， 请坐。 啊，齐弟弟妹一向好， 齐弟弟妹一向都好。 舅母， 参拜舅父舅母。 罢了。啊，尊亲儿快来。 儿来了。 受旦日亲朋去满门，母亲唤儿何事？ 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怎么，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在。 拜见你的姑父姑母， 儿参拜姑父姑母。 哟，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尊青儿久言拜谢， 遵命。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哪有一道拜孝之礼呀、 啊？是啊， 哪有不拜之礼呢？ 哦，如此，叶文儿上前替娘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儿知道了。 临别话难言， 表姐

走吧。 哎呦，你说这巧劲儿啊，才转了半天也没赶进去。 Thank you.

子，我的好泪珠，为什么不养活儿子，偏偏生了一个大丫头？倘不是我一命呜呼，爱在家反要是西方引路是何人？这大官高官顶上家里送的分的都没。 大人， 哎呀，你吓死我 了！怎么了这事儿？这是。

说说张五可去。 我要表姐。 就你们家的事儿可真难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有什么儿子 啊。 终日行也不离，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带我到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姐了， 姨母 罢了。 大相公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行海，表弟行海。 男女不分了， 哎呀，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 啊，对，你的表兄，表兄， 你是表兄？是啊， 明白了。 啊、表兄， 表弟。 怎奈是不战